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巴。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 係 唔得㗎。 但係講少見，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M 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 撈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係刁民牛，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vega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咁啊，第二节翻嚟啦。咁啊，华为有啲咩问题出现啫？嗱，华为首先是一间好神秘嘅公司，而家系一间好劲嘅公司。 嗯， 你会见到即系你屋企用嘅 router 啊，你屋企用嗰啲好鬼多嘢，其实咧里边啲 parts 或者一啲成嚿嘢咧都系华为嘅嘢嚟嘅，好多嘅好多嘅，即系佢又唔系上市公司，咁所以充满神秘感。佢里边后边嘅老细亦都好低调嘅富豪啦吓。咁啊，有冇啲咩背景咧？又大家都唔系好清楚嘅，估下估下嘅。咁啊，華為出現喺個鐵塔公司梗係成立咗之後咧，華為反為點解會係一個處於一個不利嘅情況咧？你撇開啲政治背景， 嗯， 啊、即係你話我政治後台好強嘅，你乜都要俾曬我做，咁啊冇得傾啦，咁如果你話你撇開啲嘢嘅話咧，華為出現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咧，華為側邊幫華為做嘢啲公司咧，係完全冇肉食嘅，係華為一個肥嘅啫。 Okay. 華為是最肥的一個，因為它鏈是鏈得很犀利的，幫它做 supply 那些，或者是幫它做 OEM 那些，它鏈得很犀利的，所以呢就全部沒肉食。中興通訊就不同了，中興通訊那些它會建立它下面或者周邊那些公司，一些衛星的公司的、啊、那為什麼如果成立了鐵塔公司，可能訂單會落咗去中興通訊，未必會落去華為那裡呢？因為可能會激起咗成個行業啊，電信設備行業一啲嘅反抗嘅、 嗯， 就話喂，本來我做緊中興通訊嘅，我幫緊中興通訊做嘢，中興通訊俾飯我食嘅，都 OK 嘅，食得啊有三餸一湯嘅嚇。咁而家你鐵塔公司成立咗啦，我俾少咗中興通訊訂單啦，落咗去華為多啦，咁嗰班就會嘈啦。喂，你俾華為，你唔俾我執笠噶啦公司嚇。咁、啊、華為嗰班亦都會嘈啊。華為後面嗰班就話：喂， 過去你都係俾我㗎啦。 你都好少㗎咋嘛。嗯啊、我寧願你俾多啲中興，等我走去中興嗰度，等佢餵飽我好過啦。你又要焗住我喺華為嗰度，喂我真係冇飯食喎，冇飯開喎咁樣。咁、啊、所以真係好佢哋即係做啲電訊設備嗰啲人覺得就係話呢，鐵塔公司走咗出嚟呢，可能有啲嘅社會壓力或者係失業嘅壓力或者係啲企業倒閉嘅壓力呢，可能逼到佢哋真係唔覺意地令佢即係用咗開頭嘅時候用多咗中興，係用少咗呢個嘅華為都唔定嘅。咁、嗯、呢、啊、這個 point 你哋 buy 唔 buy 咧 ？Up to 你啦。我覺得係有某程度上係真係有道理嘅，因為華為過去大家都知道佢真係實在，佢唔係一間上市公司，佢鏈到下面嗰啲好盡嘅。但係因為佢唔係上市公司嘛，啊、中興通訊唔敢啊嘛。中興通訊如果係鏈得太盡嘅話咧、啊，下面嗰啲公司成日就整啲消息出嚟。又整兩三個人跳樓，因為中興逼到我跳樓，咁咪好唔掂。咁啊，依個 point 可能有啲道理，咁所以佢話：，誒、哎，中興通訊可能掂，中通服嗰啲就唔掂噶啦。中通服嗰啲就賴嘢啦，因為佢係要掹住呢個中國電信。中國電信喺個成個鐵塔裏邊，鐵塔公司裏邊咧，應該佔一個咧好被動嘅角色嚟嘅。咁啊，至於我上個禮拜講嘅，就係話嗰個光纖網絡。中國電信嗰個光纖網會唔會擺埋落鐵塔公司裏邊咧？應該係唔會嘅。估計啦，由佢哋業內人士估計應該唔會嘅。另一樣嘢，我成日問好耐嘅就係話個 FDD 網係會唔會出咧？佢哋話係會出嘅。即係而家中移同 FDD 網啦，聯通同埋呢個嘅中國電信就想開發自己 FDD 網啦，應該係會有嘅。咁啊所以事情就會複雜。第一樣嘢就係個股權架構嘅複雜性。第二樣嘢就係話。譬如聯通同埋中國電信都有 FDD 網，我使唔使擺埋落個鐵塔裏面呢？咁呢啲係會複雜嘅下。咁、所以大家即係炒啲股嘅時候要小心啲。如果你即係硬係要買鐵塔概念嘅話呢，除咗頭先講嗰啲節能啊慳電費嗰啲騎呢嘢之外呢，你留意一下中興通訊啦、留意好啦，我唔係叫你買呀，你唔好我一講個 number 你即係衝埋去大佬。呢啲冇隱喻㗎吓。咁至於你話中移動嘅話，其實個價 very ok 嘅。唉，我75蚊沽完之後，我就想75樓下買返都買唔返。我諗住佢死死氣都會落返70，落唔返。就算今日佢出咗價單啦，佢琴晚出咗個新嘅全國嘅即係嗰啲 package 嗰啲價，減價減到好犀利嘅。個股價今日都唔跌啦。減價都減得幾犀利啊。因為冇辦法啦，因為面對住好大嘅競爭嘅壓力。咁所以迫於無奈都要減價。咁但係個股價冇跌，即係證明75蚊呢個位暫時都應該拉得住喎。 係啊， 企得到喎。咁所以就呢隻可以即係見佢跌嘅時候，你咪可以考慮一下囉。你唔想玩船仔啊蓋巴呢啲咁風險高嘅嘢，你咪睇下呢啲咯。 嗱咁啊，有既然講到個市啦，問翻姚尊先啦。一齊由禮拜一開始啦，當然係。咁啊，其實就成個港股連升五日啦。咁但係禮拜 夾到你爆嘅。 但係禮拜一嗰下就彈嗰下嘅緊要啦，當然係。咁好多其實好多隻都見到全部即係全線上噶啦，後市點樣去睇咧？ 哎呀，真係呢指數呢唔想玩嘅唔好夾硬玩啦、夾死你呀、禮拜一就點解夾上去呢因為就全香港政府就會減辣咪減咗啦 係 啦嗰個其實就唔係減辣嚟嘅其實即係換你俾人換俾換樓係一個好正常嘅嘢嚟嘅係咪當然香港政府當日可能諗到好絕就係話可能你換樓你唔係想住大啲你係想換間好炒啲啫嘛第時我唔俾你換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譬如係四人家庭你唔覺意就必多個出嚟嘅你真係想換大啲嘅你都唔俾我換又真係似乎苛刻得滯跟住又傳就中國係會又減辣啦房地產跟住最緊要嘅就係話央行就同真係禮拜二晚就做禮拜二就做咗啦央行就約見咗成扎嘅 banker 國內嘅 banker 就話呢喂啲房地產貸款你哋做返啦就俾人嘅感覺就係 鬆綁 啦咁樣其實鬆乜鬼嘢綁唉啲撥亂反正囉咁講即係銀行本身國內銀行就唔鍾意做按揭嘅息又低係咪又要審批因為始終中國冇一個嘅全國嘅 每户家庭嘅 database 啊， 即係話阿的你走上嚟揾我銀行做按揭嘅話，我又要批你，我要查你，即係如果我有個中央嘅檔案嘅話，我撳阿的咁樣，哇，原來佢成日唔還錢嘅，咁我同佢講唔借啦嚇，咁但係而家唔係，你走埋嚟，我又要查你，我又要揾個叫 credit analyst 嘅東西出嚟同你傾偈。你俾得嘅按揭息又低喎，咁我做嚟做乜春啫？咁所以幾年前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央話要按揭樓宇按揭嗰啲咧，樓宇貸房地產貸款唔好做咁多啦，全部銀行都乜鬼都唔做啦。 嗯， 啊，你首次置業嘅唔做，啊，你真係實際需要嘅唔做，乜都唔做，因為我啲錢拎去借俾第二個十幾廿厘啦。 嗯， 啊，咁而家即係央行就同翻啲銀行講話，喂，你唔好玩到咁絕啊，大佬！你估我唔知咩？你咩都唔做，你都要做翻嘢得㗎。一啲正常嘅按揭，我唔係唔叫你唔俾你做啊。你而家自己唔做啊，你做翻啊，你顧及嗰個國家嘅發展得㗎嚇。咁啊，所以我出咗跟住就出咗出嚟啦。咁大家啲 interpretation 就係話對內房股嘅絕對利好啦，就砰咁炒上㗎啦嚇。咁啊，禮拜一仲有啲咩好嘢？禮拜一結合咗好鬼多好嘢嘅，真係冇得定嘅。禮拜一就係、是、啦，另一樣嘢就係啫。1101就爆升啦吓，仲有咩好嘢我唔记得咗啦， 冇乜 啦，跟住就升咗成，哇，夹到你爆灯咁， 夹到今日咯， 你见到礼拜一去到我冇记错，应该十点零钟嘅时候，有腾讯一抽上去咧，知道，哇，你期指嗰啲淡仓你真系要避咯，避唔切啊，真系濑嘢咯，哇，点知啊濑到而家真系，啊，咁啊，所以就今日又系啦，又系去到晏昼嘅时候，突然之间就夹上去啦。夹到你晕啦，主要就系冇原因，得个估字，就系话可能中央即系见，因为内房夹上去先嘅，香港内房夹上去先，咁话喺中央梗系要减存款储备金啦，咁样夹咗上去啦，但系 A 股嘅内房系唔升嘅，吓咁啊，即系真系夹硬，即系如果你话到最后原来唔系减存款储备金率，唔系咁样谂嘅话咧，喂。真係有人喺度出口術㗎喎，而家喺市場裏面見到你五百零億成交唔係多呢，真係有人做緊嘢㗎喎，夾到你死㗎喎，夾上夾落㗎喎，咁所以呢個指數呢呢期呢，即係除非你真係唔炒指數會死啊，如果唔係呢，避一避啲指數好啲啊，真係避一避啲指數啊，玩死你啊，真係你呢幾日夾咗成五百幾六百點上去，喂，同一道理下個禮拜可以殺翻你落嚟㗎。 係啊， 啊，真係可以同你殺翻落嚟㗎。 即係個市咧，第一樣嘢啦，我亦都冇估，冇諗到佢會喺二二幾嗰度下殺落嚟啦，諗住問高殺啦，因為睇個勢落去咁低殺落嚟㗎，即係你我估佢二三二三殺，二三二三三殺，咁你問落去都有成千零點啊，咁最終唔係啦，打翻大約一千鬆少少到啦，然之後一嘢就再抽翻上去啦。咁其實睇到嘅即係呢幾日睇到嘅就係幾個好消息，跟住全線就抽翻曬上去。咁但係嗰啲嘢係咪即係咪事實，或者係咪一新嘢又唔似係嘅 ？OK， 但係你嘅舊嘢你諗到好大都得㗎。 嗯。 冇噶，下個禮拜你可以再夾上去噶。譬如咁講就係、 佢真 係 減一口，減零點五。 就算唔減啦，費鬼事咁大動作啊，傳啫喎，繼續傳啊，冇嘢做過啊。你傳有新環保政策，有新能源政策，又夾得噶。係咪先？呢兩樣未有嘅喎，兩會之後到而家都未有嘅喎。 咁啊，今日啦，今日騰訊再抽多上去啦，咁啊510幾蚊啦。咁其實今啱啱。咧就騰訊公布咗上季嗰個業唔係上一季度嘅業績，即係2014年嘅 quarter one。咁然之後咧按年啊，即係以 quarter 以2014年嘅 quarter one 同2013年去比較咧，就升60%，係啦。咁啊按季咧就上升65%。 係。 咁啊幾鬼勁下嘅。 嗱咁啦，咁講啊，嗱我冇睇到個 details 細數啊。所以我唔知啊。但係即係你問到我會咁，我 instant 咁樣答你啦嚇。會唔會有啲 accounting treatment 嘅啫？ 講咗啦，講咗一樣嘢，亦嗱今次咁大嘅咧，包括咗集團與京東進行嘅戰略交易所產生收益嘅19.4億， 就係、是、咯， 同埋出售咗文化中國嘅股權而產生咗7.4億， 就係、是、啦，我正想講啦，唉，你都幫我講個答案添，就係、是、accounting treatment 嘅嘢啦嚇，即係買嘢。一次特殊收益， 拍咗條京京都商城嘅數入去，咪大咗咯。就係、是、咁樣嘅啫，咁、所以你話係咪個本業去增長到60%+咧？我又死到打劈死我都唔信。係、你叫嗰個 QQ 微 QQ 同埋 Q 乜鬼嘢微信，突然之間一季升60%+，冇可能噶嘛，係嘛？你一中國唔會喺一季裏邊突然之間多60%+嘅人口㗎，係嘅話一季裏邊中國人口去到20億㗎咯喎，冇可能嘅嚇。咁所以我諗即係都係個 accounting treatment 啦，咁業績就冇乜睇頭㗎啦，亦都唔係最阻礙到個股價嘅嘢㗎啦。咁梗係拆勢啦。 係啦。 唉，嚟緊啦，究竟會發生咩事呢？邊有得估啊？唔敢估啊。 個個嗱咁啊，股東大會上呢就話有部分嘅小股東支持呢就一齊。 而家我睇緊無線嘅新聞啦，出咗啦 ,QQ 活躍帳戶升咗5%按季，咁、那個微信 WeChat 咧就10%+嘅，差唔多啦，都係呢啲低單位、低嘅雙位數字或者中嘅單位數字，其實佢本業開始都磨磨地㗎啦，磨磨地㗎啦，佢靠嗰啲會計上面咧拍大條數㗎，你開始咁又講阿里巴巴， 好啊， 阿里巴巴好多嘢搞作啦，因為近排要講咧就係美國好強啊，刀中手強， 黐線！ 但係只嗰個納斯達克咧，唔好掂噃。唉，呢個納斯達克真係嚇啊，草力啊，淨係咩唔知啦。咁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因為而家阿里巴巴就要將會打算有計劃地喺美國上市啦。即係我想馬雲，即係如果有聽個節目，佢一定冇聽啦。真係，如果你有人識馬雲咧，叫馬雲唔好講咁多嘢啦。喺出面唔好讲咁多嘢啦。当然喺中国人嘅眼中，你讲嗰啲嘢字字珠玑，全部警世真言。因为佢啱啱讲就话呢啲股东呢就好似夫妻咁嘅啫。唔系咪夫妻同埋情人咁样啦。即系话分手就分手㗎啦。腾讯同阿里巴巴以往咁劲呢，啲人成日話咧有啲好強嘅股東喺後邊，咁佢話梗係唔係啦，本身阿里巴巴係好勁嘅，嗰啲所謂嘅策略性股東咧都係情人嚟嘅啫，玩完你就走噶啦，你或者你玩完佢你都會走噶啦，就唔關佢哋事嘅，咁當然你講呢啲説話呢啲字字珠玑嘅嘢喺國內裏邊啲國內投資國內啲股民就會好 buy 嘅，哇好鬼有人生道理，哇好。即係嗰啲叫咩進言咩乜鬼嘢嗰啲咁樣咧，啲金句咁樣，哇！但係你諗下，你而家就嚟喺美國上市啊，咁美國投資者唔識聽係中文㗎嘛，第一，咁就自不然要搵啲翻譯㗎啦，你譯下譯錯咗啊，就俾人感覺就係話，喂，你阿里巴巴對啲股東咁差㗎，喂，我買你啲股票，你當我一流一㗎咋？咁你要驚呢樣嘢㗎嘛，你唔好成日以為即係個全世界人好似中國人咁樣掰你得㗎，你去到美國就唔同㗎啦，你對住啲投資者唔同嗰啲人嚟㗎啦，咁同埋你而家正在搞緊上市呢，你講少句唔死㗎嘛，或者你唔好講咁多啦阿馬生，係咪你知道翻譯嘅嘢有時候好吊鬼㗎，係 咪 譯多句譯少句都唔同晒意思，咁就無謂啦，係咪因為如果你上唔到美國嘅話呢，你翻嚟香港上咁點啊？咁所以求神拜佛，你上咗去美國嗰度，唔好煩、啊。 喂，我仍然都覺得有機會㗎喎。 上唔到啊？ 係啊。 我好有感覺，佢未必會真係上到美國㗎，因為美國對個抨擊足未停過㗎。係 啊，即係我點解會？我記得都係上個禮拜同 Jackie Fong 做啦，即係頭嗰十零分鐘咧就數咗一紮 news 出到嚟啦，都有講過呢單，我硬係覺得即一日未真係掛牌嗰下都唔係 100% 按成件事佢一定上到囉。同埋第二樣嘢其實即雖然 Jackie Fong 亦都講咗就係話關於嗰個版權個問題個侵權個問題，但係 我冇聽喎呢集 唔係我自己角度覺得如果佢美國上嘅話可能嚟緊會惹到好多官司。 會㗎。 咁但係 Jackie Fong 就話其實嗰個在於係首先要一樣嘢嘅係嗰美國嗰邊又唔同嘅，咁佢大致上解釋咗啦。咁但係我始終都係覺得關於個 branding 個問題囉，阿里巴巴即 阿里巴巴本身自己嘅 branding 喺美國上嘅話 特別係佢嗰個接淘寶網嘅問題啊，即係會影響到佢個 branding 啊呢樣嘢。咁、我唔知道開頭上之前已經會唔會搞到好大嘅風波出到嚟？ 唉、我都唔知啊，係真係好難估啊！尤其是講咁多呢啲金句出嚟咧。即係喺美國嘅投資者眼中，佢哋點睇呢個人呢、都有對佢上唔上市都有決定性㗎嘛，冇人買咁點呀，真係唔好講咁多，你快啲上咗美國啦。 因為好煩厭嘅就係、即係見到一集一路都唔推，一路都唔贊成買嘅，之前俾人炒起啦，例如金山軟件啊嗰陣嘅嘢啦， 賴曬嘢啦， 唔係去到呢啲位就暫時可以揭一揭啦。 即係股價，你話 個股價暫時 叫收收皮啦。 即係咁，但係如果一個屈比十，好唔好彩地翻翻嚟香港，就成件事另計 啦。煩啊，大佬！一翻嚟香港又喺度依巴啦。諗下，如果佢喺美國上唔到翻嚟香港，佢又唔會認輸噶嘛，唔會認錯噶嘛。 係啊。 咁啊，梗系又要喺度扮晒伟大，哎呀，喺美国即系啲中国人嘅嘢无谓益佢哋啦。哎呀，翻嚟香港嗰度啦，哎，香港啲投资者，美国啲投资者情妇嚟嘅啫，哎，香港啲投资者咧就是、家人嚟嘅、啊，大家都不离不弃嘅，我又爱你，你又爱我嘅，哎呀，唔好咁啦，走啦，叫佢。 咁但系，咁但系你要谂下，拆咗咯，应该如无意外七八。 拆咗，系啊， 七八就应该拆咗。 拆咗，拆咗，拆咗啦。 如果拆咗之后翻嚟，你估七八会拱拱到高一高啦？ 哎呀，唔知啊，冇啦，越谂越恐怖啊，真系。同埋啲科网股而家好多人都冲翻去博短炒嘅、我都知道，即系譬如即系，我好鬼死憎嗰只云友咧，咁佢啊今日即系484啊，辣到落27.几，距离我个20蚊目标价又行前一大步，咁啊跟住临尾市去抽上去嘅、有人博反弹抽翻31蚊嘅，升翻成一成咁上去嘅，啊咁啊呢啲都系即系好多短钱去博紧啲急跌股或者之前累积跌幅大嘅股咧，去博翻转头，正常嘅市场就永远系咁样嘅，咁啊但系即系个问题就系话弹已经弹咗，你下边揸住嗰啲你走唔你愿唔愿走嘅啫，你愿唔愿走？老老实实，如果你话101咁样，即系只船仔咁样讲嘅话咧，我系曾经去到个1.7嗰阵时咧，我系谂住闪嘅，我系谂住闪一半先嘅。点解咧？正如头先咁讲，譬如1.75，你睇图系3个头嚟嘅，3个顶嚟嘅。而我嗰阵时，因为嗰阵已经升咗10几%，我谂住冇咁快爆到上去，我犹豫一下啫，佢就爆上去啦。 系啊， 好彩啊！如果佢爆慢啲，我都可能走一半噶啦。 我都有睇过嘅成只船仔，咁当然啦，耀尊讲咗啦，先第一个大位1.75啦，咁但系穿咗，仲要企咗上去啦。第二个大位系2蚊至2.08呢啲位嚟嘅， 唔紧要啦，都有2毫子啊嘛。 系啦，2蚊至2.08呢啲位啦。 系啦，即系我想讲嘅意思就系话咧，反弹。你等咗好耐嘅一個反彈，或者你真係終於哇執咗隻平貨，執咗隻靚股抵買，真係彈咗上去，你點樣處理啊？你點樣處理？彈完你覺得未彈完，你覺得彈咗未彈完，繼續揸又係一回事。你覺得唔好咁貪心啦，有股就食咗佢啦，又係另一回事。OK， 兩樣嘢你點睇咧？個別嘅股份嘅，即係你唔一定係睇住個市，即係譬如我有講過我自己的例子，就係、是、中國光大2.57咁樣，我8.8買咗。我同阿芬讲，我睇9.8，唔好搞咁多嘢啦，我一嘢就睇9.8算啦。咁点知咧，佢一路都系8.8之后咧，一路都系浮浮沉沉啊，浮咗几日咧，跟住礼拜一咧就弹到上去9.2几。咁我同阿芬讲，走咗去咯，即系我佢就系嗰一下就走咗去咯，因为佢之前都咁立，应该弹一日半日嘅啫。啊！點解今日彈到9.6几、9.7咁滯啦？9.7我會走噶啦，因為我睇9.8啫嘛。啊！但就係一日之間嘅啫，一個念頭之間嘅啫。咁就爭咗幾毫子噶啦。咁啊，即係所以你話反彈上去，你捉一隻股票就係咁樣，你揾到個低位一回事，佢揾咗之後佢彈上去，你點樣應對係另一回事嚟噶。呢啲市係咪需要極度貪心咧？終於升咗啦！我唔可以得 10%， 我要赚够 20% 先走。你系咪要咁贪心呢？你自己谂啦，真系。 我反而会慢慢推上去㗎。即系而家见到1.75上一处，今日收1.81， 咁攞翻175個價位先，先再決定噶。 因為依啲你有錢啫， 我冇嘢講咯 ，dead 咗啦。 即係你啲炒法同阿李嘉誠一樣啫嘛，係嘛？100億買翻嚟，有人85億同我賣，同我買。我坐住先咯，咁樣。 咁我唔係， 因為嗰幾廿億對嚟講，對阿的嚟講，真係濕濕碎。 咁我一三幾揸，咁我驚咩咧？ 咪係咯，即係睇下你點睇啦。即係你話我唔捨得走，我就一半，我 up to 你噶。即係呢啲位，即係我 up to 你。即係所以你唔使去 PM 我喺 Facebook 嚟 PM 我呢、這個位就一味，嗰、個位走係咪要睇嗰個位？我答唔到噶。咁我唔係你啊。系嘛？有啲人過三去到過八，我執咗五毫子，我點解唔走啊？你咪走咯，係咪？有啲人覺得，喂，我等咗咁耐咯，我等到另外個五毫子出嚟，你又可以等。OK， 總之我想講嘅嘢，關於呢隻咁嘅嘢，我講曬㗎啦。個judgment喺邊個位買，邊個位賣，你賣幾多喺你嗰度。OK， 你唔使 PM 我，好多人 PM 我。哇！真係我冇得答，我答你一個咧，我唔係唔想逐個答，我可以有時間可以逐個答，但係我驚我答完之後，譬如我話的，你過百走咗去啦，咁跟住你之後問翻我，譬如碌碌翻落一個七毫幾，跌唔落，你問我 買 唔買得翻啊？咁我唔記得咗我之前叫你過百走咗噶嘛？ 係啊。系咪意思啊？我明你意思、啊。 我唔会逐个睇翻， 因为同一个故仔可以咁讲嘅，发生过喺过去巴身上嘅个过去巴就系我都记得当时耀尊讲嘅就系话，即系九个领到十蚊系一个几难几暂时嗰刻睇落去系真系一个大位嚟嘅。 系啦， 你可以闪就闪，因为好多其实嗰阵时听嘅听众可能系。四個領啊，或者七個領，仲有個機會嗰陣時可以衝到入去嘅。咁你有得食嘅話，就食咗先都無妨。 係啦， 係啦。咁但係要搏嘅，亦都冇乜所謂，適隨轉變。 係啊，即係講真，好似解簽咁樣，即係譬如舊年去黃大仙解簽，嗰、那個解簽佬同你講：，你今年財運麻麻地咁樣，你再下一年再去求簽，同一個解簽佬，佢話俾你聽。你嚟緊嗰年財運幾好喎、啊、咁你同佢講話喂舊年話麻麻地其實我幾好㗎喎、啊、咁我解簽佢答你個鬼記得咩 係啦 你舊我舊年同佢解個簽叫你做咗啲乜嘢我唔記得㗎嘛 我一年見幾多人同我解簽 所以你不停咁問我呢我唔敢我唔答你呢、我唔係冷落你呀因為我答完你，你之後再問我，我唔記得我第一個答緊係啲乜啊！個個 case 都唔同啊。 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啦，第一樣嘢，大家每一個價位入都唔同。第二，你有幾多注碼喺手咧 ？OK， 即係可能，喂，你當隻船仔咁計，喂，你四萬股同你四十萬股係兩回事嚟噶嘛？ 就係啦。 夠後個 back up 嘅實力咧。 係、 okay? 好，係、good point 啦。咁我正經講啦，嗱，麻煩喺我 Facebook 嗰度咧，唔好開股數，真係唔好開股數。你开股数咧会引起骂战啦、啊，轻则骂战啦、啊，重则咧引起呢个眼红啦、啊。哇！我的哇，我同一个价，我买十万股，你买一百万股， 系咯？ 哇！你赚得多过我，有冇搞错啊？咁我又会眼红咯、啊。 系。 咁跟住我又乱噶咯噃。 唔系，除非你同我哋讲啊嘛，你有二十亿、卅亿股嘅，咁唔同。咁我哋咁啊，我哋知道咩事？你要走嘅时候，麻烦通知 我先。唔使走，唔使走，我会专登开一个 book， 一个 page， 净系服侍你嘅啫，净系服侍你。OK， 你放心。如果你揸住。一千万股以上嘅，你同我讲 ，OK？ 可能好多嘅，你唔好乱嚟。 咁所以即系有时候嗱，即系其实一个心理战啦、啊，即系你炒股票其实一个心理战。你买咗一只反弹到嘅股票，其实第一步嚟嘅咋吓？你第二步嘅就系你肯唔肯走，你咩位走，你点样走？第三步嘅就系你走咗之后，你个心理嘅处理方法啫嘛。 系啊， 系嘛？你个心理处理方法即系譬如好似啱讲黄一凡搞只257咁样。八个八买就终于弹啦，靓价嚟啊！买嗰阵终于弹啦，弹到九个二四毫子走咗，跟住仲有四毫子上，点啊？我同阿坟跳落去死咗佢啊？系嘛？咁你处理自己嘅心理噶啦嘛？当然我哋唔使处理啦，跟住唔好咁瓜鬼事，有钱赚咪得咯，瓜鬼事咩？吓咁啊！所以即系之后仲有好多步你哋要搞，你唔好喺我 Facebook 里边咧斗多。 系啊， 斗平唔冇意思嘅， 冇意思啊！ 你点平啫？ 你平得過民生銀行嗰扎貨？ 係啊，唔係同埋第二樣嘢，一個三毫半，一個三毫七，一個三毫九，一個四毫一，其實差唔多啊， 啊 大佬。 所以你最緊要，你唔使 PM 我噶，嚇、啊、問我呢只買唔買得，嗰、那個價估咗未啊？你唔使問我，我估咗未噶，我唔會話俾你聽噶嚇。有啲人問我，即係好似要同我同一。用同我一個價估咧，就特別巴閉咁樣，唔係啊，即係你唔使 PM 問我呢啲嘢噶，即係我唔敢答你啊。 唔係因為咧，我自己都好唔同嘅，就係、是、咧，我比較上喜歡咩咧，就係、是、就算真係知道 OK 嘅時候話咧，太短咧我都唔會，因為第一冇時間你啦，第二太短我又唔係好中意呢一隻啦。咁你問我就係咧，我睇中咗嘅時候咧，我寧願低位搏咗落去之後咧，咁啊。等佢上啊彈啊留一留意一下，跟住睇下佢再唔再上咁樣。 即係各人有各人嘅做法， 係 啊， 即係你唔需要你個做法係因為你經過咗長年累月輸輸贏贏，冚咗幾廿巴之後，你建立出嚟嘅做法，你 stick to it，OK？ 係 咯。 啊，咁有啲人有另一種做法，呢啲做法冇一個話啱，一個係唔啱嘅。 係啦。 嚇、啊，你自己搞掂自己。 唔係翻翻轉頭、okay ，我記得耀尊係咪十帶咗頭十集都有嗰樣嘢嘅，就係話。即個心理嘅問題嘅啫， 我成日都講呢樣嘢， 唔好影響到自己食唔安瞓唔落，咁就最好㗎啦、 啊。即譬如喺即過海巴咁樣，阿哥 seven 話等上一蚊，啊唔係啊，同埋個阿哥 seven 就話等佢燉下先，阿新啲井就話等佢睇上一蚊先，冇問題嘅。 係啦， 你要等你要睇冇問題嘅、嗯。即我當然，如果你問我，如果我係我嘅話咧，即我係我當然係我啦。嗯即係我要夾硬逼我答嘅話咧，我會話上一蚊你幾多？你唔會再見到噶啦，你唔使等噶呢個價。咁、 嗯、 但係你話我覺得上一蚊先至係一個好嘅上車位 ，OK 冇問題㗎，冇問題。就算你話上一蚊買唔到嘅衝咗上去啦，你再追翻轉頭冇問題嘅，係你自己決定，你自己嗰個投資策略嚟嘅啫。我嘅策略就係我一定唔會等上一蚊，因為唔會再見到上一蚊。人人有唔同嘅做法嘅，冇問題。即係你話我冇買到啊，好後悔啊，唔需要後悔噶。 嗯， 邊有得後悔嘅啫？ 咪咯， 係咪啊？我最後悔嘅就嚟咗 Vegas 先做節目啫嘛，邊有得後悔嘅啫？而家咪又要做，係咪啊？仲即係跟住仲有做，同阿希少做咪一樣嚇。嗱、啊，咁啊，所以即係即係你自己 handle 呢個心理問題啦。總之我知道嘅嘢，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啲鐵塔公司啊，有啲 number 可能牽涉到裏邊，可能會有著數嘅。咁如果我 confirm 到，我覺得都。reasonable 嘅，咁、 嗯、 我從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咁呢一刻我覺得噏嘅嘢，哇！你講到咁大，幫人哋慳幾一百幾廿億電費，頂！原來喺上面整塊太陽能板咋？ 嗯， 中移動都識整啦，佢使鬼揾你整咩？咁、嗯、我覺得呢啲嘢有啲奇怪嘅話咧，我就費事講出嚟啫嘛。 明白。 因為我又好驚你哋一聽到個 number 咧 ，bang 咁衝入去咁樣，跟住又問我。跌嘅咁樣，喂我都唔知㗎，同埋我都冇叫你咁樣。 而第二樣嘢啦，各位網友亦都唔需要跟住聽完呢集之後喺個 Facebook group 度問究竟邊一隻邊一隻㗎啦，一定有好多問你， 唔使問我。講到我會講俾你聽，即係我覺得 OK 嘅，大家賺大家蝕冇問題嘅、 嗯， 一齊行冇問題嘅，但係我覺得呢個時候我自己都有。都係懷疑嘅時候，我費事講啫嘛。 係 咁亦都最後咧，亦都多謝阿 Eric 阿網站管理員啦，即係整好個 band 啦，自己的底底自己洗啦。咁啊，自己嘅底褲點解要自己洗？我記得有一集講過嘅、嗯，啊，你自己聽翻啦。 嗯，我都好後悔啊，廿八個幾冇買匯豐。 唉，我好後悔啊！如果我出世嗰日啊，阿媽整翻幾廿首匯豐俾我啊，而家唔使做啦。 係啊， 係嘛？如果當日啊，馬化騰啊，搞唔掂啊，騰訊啊，你知唔知騰訊當日上市之前啊？佢係走嚟賣，走去周圍漏人賣嘅，成隻騰訊買咗佢嘅，嗰度係講緊1000萬都唔使嘅，成隻當年買咗佢嘅，嚇而家，即係當然你又咁講，如果阿迪你當日識馬化騰，你買咗隻騰訊翻嚟就唔係而家嘅騰訊啦、嗯，就變咗仲入個 Vegas 先啦，係咪？ 嗯， 嚇、啊、咁但係即係望翻轉頭冇得望噶嘛呢啲嘢， 冇得望， 係咪先？ 係 啊，咁、嗯、啊。今日差唔多啦， 好， 下个礼拜继续， 拜拜。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